没错没错、 啊、而且这个也是一个很好了解韩国的一个地方了，那就是、 嗯、 因为他可能会介绍韩国的国花， 对， 为什么会选定国花这样的一系列的历史、嗯、 对， 200多种的木槿花， 200多种，对， 听起来很震惊， 好多 对吧、嗯、 是， 刚刚已经提到了春天有这种紫色的一些小花就会开、 嗯、 然后秋天呢又会有菊花，而且还有这个200多种的木槿花花开时节来到这里应该是约会的最佳场所吧， 对 吧， 没错， 肯定少不了这种用花朵呀或者其他的浪漫的一些 item 来装饰的浪漫气息的 甜蜜，没错没错，肯定是需要一点甜蜜的气氛了， 对啊 那陈静园林树园里也有这样非常非常浪漫的地方，就是月光庭院、 嗯、月光庭院， 对对对，这里算是树木园里最有人气的地方了、 嗯、 因为在这里特别是在月夜晚上的时候显得特别特别的美、 哦、 所以起名为月光庭院嘛、 嗯嗯嗯、 这里的花朵的颜色色调几乎都是白色系的、 哦、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非常规模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教堂， 嗯， 那因为这个教堂呢可能会衬托这里的气氛，更加让人感受到一种纯洁或是虔诚或等等一些对气氛，所以有很多情侣呢也在这里进行求婚的 啊，求婚我觉得很好你看刚刚提到有教堂，有这个淡淡的月光， 嗯， 不光浪漫，而且刚刚也提到了很这个纯洁， 嗯， 对吧，而且还很这个庄重， 没错、 啊、很适合求婚， 嗯， 这个人肯定是注定要跟你一生的， 是、 啊、尤其是对我们的男孩子来说哈， 嗯 啊，你看人家已经把一辈子都交给你了你为什么不花点心思去想一个很好的求婚的仪式呢、啊、 嗯嗯， 就来这儿吧，怎么样， 没错，就这儿了， 今天晚上就到了，中国的各位小伙子可以来这儿求婚， 对， 很有异域风情，也很不错， 没错， 嗯，那观赏完这个浪漫的庭院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个非常非常有韩国特色的庭院吧， 嗯，这里是可以体验到韩国非常非常古典美的一种地方、 嗯、 是瓦房和草房这两种建筑风格自然结合交相呼应的一个地方哈、嗯嗯、那大家来到这里可以爬到这些木质的地板上、嗯、静静的闭上眼睛、嗯、然后躺在屋檐下可以 睡一觉、 对，睡一觉可以听到这个非常非常小这个敲钟的声音、 哦、 对对对，所以可能会感到身心非常平静吧， 对、嗯、这时候可以写首诗了 对对对 啊，钟声， 没错 你会写诗吗？ 嗯，我不太会吧，文笔不是很好。 不太会的话，说明会写。 以前 女孩子会这样吗？一般在这自己的日记本里写下几行。 对对，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在初高中的时候还有写诗的作业、嗯、 啊？对，还有什么写对联儿什么的。 对对联儿什么的，对。硬写， 不过他们说现在写诗很简单， 是吗？ 你把你的一段话呢，每个标点符号你就另起一行 啊、哦，意识流形态那种， 对，然后那就是诗，也是现在诗的结构就是这样的， 没错。 来到这儿呢，自然就成为一位诗人了，而且是古典派的诗人。 嗯， 那其实这个树眠当中呢，最最最最有看头的，也是最最值钱的一个吧， 对， 就是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个了，它是。树木园的宝物， 对， 是一棵千年老树 没错没错，这里树木园里有一个名叫千年香的这个桂树哈、 嗯、 是位于树木园的正中央，不是正中央，就是最中央的一个位置、 嗯、 很容易就会看到，非常非常的显眼，因为这棵树是饱经了千年风霜的古树嘛、 嗯、 所以能在这里感受特别特别不一样的一种气场 可能我们不能去触摸它，因为它可能是一个宝物， 对 但是你在这个周围可以感受到它这个气息， 嗯， 感觉自己可以长寿的感 觉，对，治愈身心吧 有点成仙儿的感觉， 没错， 这里还真的是仙境啊， 嗯， 那刚刚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介绍了，这里呢规模很大， 嗯， 占地面积也很大，有很多的植物、 嗯、 而且呢还有各种各样的庆典，对吧、 嗯、 接下来我们就要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庆典活动的内容了， 对、嗯、首先因为是冬天嘛，大家可能会觉得大冬天的即使去了这个树木园、植物园也没什么可看的， 对，都凋谢了， 对，都凋谢、嗯、但其实不然，反而能看到和其他季节看不到的一些特别的一些景观、 嗯、 那到了三月下旬呢会有灯光或者一些照明设计的这个星光庭院展、 嗯、 可以用各种，这里是用各种各样的彩色的小灯泡装饰的这个树木哈、 哦、对对对，可能现在对于城市来说呢、 嗯、 冬天的时候它会在这个枯枝上缠绕一些小灯泡， 对吧， 对， 这看起来远远看去哇非常的漂亮， 嗯，这里的规模很大， 哦，是吗、嗯、 对，星光庭院的规模很大， 对，流光溢彩的， 对， 让我们非常兴奋， 没错， 嗯嗯，那刚刚提到这可能是这个冬天， 对， 或者是这个初春这样的一些季节、 嗯、 那其他的季节有没有一些有魅力的庆典呢？ 嗯，有的呢，三月末开始还有一些野生的花，野生花展， 嗯嗯， 那花的种类也是非常多，60多种以上哈、哦、这会举行到五月末为止、 嗯、 然后从四月到五月开始呢，是因为是春天的季节嘛，会所以会举办这个春花庆典、 哦、 也会欣赏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美丽的鲜花， 对、嗯、春天可能就是花嘛， 没错， 但是要提醒大家哈， 嗯， 花儿就别摘了哈 ， 随手一摘。 尤其刚刚介绍是野花庆典，您要摘的话，您身边的女朋友、男朋友就该不开心了。 对对对， 春天真的是一个赏花的季节。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介绍很多这个春天可以去赏花的一些地方。 是， 很多的韩国人在春天也一定要去看花。 对对对对对， 对吧？所以春天来这里应该是最最好的季节。我们刚刚也说呢，您就在春天来，我们给您做了一个功课，春天旅游的功课嘛。 没错。 对，当然了，来到这里呢，这么的漂亮，您如果不带些什么相机之类的，留个念的话，那完了，这个会留下一定的遗憾了， 遗憾， 对吧？ 对，这里有很多可以去拍摄人生最佳照片的一些背景的一些景点， 是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拿着相机去多拍一下照片。 嗯，没错。那刚刚提到这个是春天啊，大家可以来到这里又拍照啊，又赏花啊，当然还是不能摘花啊， 要 再强调一点。 嗯， 那其实其他的季节，比如说夏天呢，也会有其他的一些庆典吧。 是，那在夏天呢，是有这个爱丽丝庆典的。那大家都知道，爱丽丝是希腊神话中的这个彩虹女神嘛，所以这个庆典能感受到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些 又成仙了， 对，又成仙了。有这个山水菊的庆典，还有这个木槿花的庆典等等。一听这个名字就感觉特别美吧？ 对对对啊，这可能就是再往后了，比如说秋天，虽然可能在这里肯定少不了一些红叶呀之类的， 对。 所以如果您真的是这种怎么说商丘的人啊，也可以来到这里去做做诗什么的， 彻底的上一上， 也挺浪漫的。 没错， 其实在这里呢，真的是因为它是在山林当中的， 对对， 我是去过一次的， 对对，特别好。 所以您只要进到这里呢，还没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您已经感觉到我在大自然当中了。 对， 然后进到这个树木园以后呢，你会感觉哇，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一来的。所以希望大家都能来到这里来看一看陈静园艺树木园。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是这些内容了，也希望大家在下一期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一期呢是带您去往依山湖水公园，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是， 好的，在这里呢我们就跟大家告个别吧。 好吧，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吧。 下周见， 拜拜， 拜拜。